直觉觅对象，无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是场。

欢你，你会知道。做不掉的不去，告诫的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。就算多了天机，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，剪最美的曙光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诞岁月，泪流下来吗？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滞，漆黑都被他松绑。为爱缓缓的我，找寻一份关于。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虚华，像挤满了挣扎。幸福的图案，每漫上一段。 会愿意接受挑战。